美丽心情，这首歌曲不能够天天去听，只是有的时候突然感觉来了，翻出来仔仔细细的听一遍，就已经让人很感动了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美丽心情的，试问能有几个人有这么执着，有几个人有这么不悔。年轻的记忆，时间涤掉了伤痛，剩下的只有美好。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，继续来听赵传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每一个晚上，在梦的旷野，我是骄傲。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在音乐的旷野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是从不退。

深秋里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是不是让步？ 不需要让步。